106元，宽带手机电视全家用，百兆公宽带，10GB 大流量，装机满赔，网速满赔，还送100元购物券。选择联通，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。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，目前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到大瓦窑桥车多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聚贤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嗨、hey, 周末快乐，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, 欢迎大家准时光临麒麟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在歌坛，为了某种营销或者是某种相似度，往往会给歌手贴上标签，比如因为善用直白口吻讲故事并带有一种生活哲学，李宗盛的歌呢成为华语流行歌曲教科书籍的范本。我们首先来听一下李宗盛的一首旧作《飞》，飞翔的飞。你也不妨想想有哪些被贴上李宗盛标签的歌手呢？ 我不怕等待你始终不说的答案，但是心中离了，巷子口了，要走了，要走了，要走了。这是最后一夜了，面对面坐着没有终站的火车，明天要飞去，飞去没有你的地方，哦，没有你的地方。

为谁会撞到最后敷衍的是累赘。陪伴是真的，暧昧是假的，天真有什么不对？无奈是真的，喜悦是假的，愚蠢是什么滋味？再多的是与非都已经无所谓，若纠结是最伤的行为，不如说服自己洒脱一回。感情毫无防备，太多事与愿违，反复到 怎么样，纠结恍然听以为是王菲出新歌了。这首歌是由小王菲之称的庆庆所带来的。这么多年王菲的款有很多，像楼道王菲、刘美玲、自习室王菲、周子妍啊，去年快男比赛当中还出现了男版王菲快男尹玉克啊。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有一副类似王菲空灵的嗓音。接下来我来安排的是周深翻唱王菲的《匆匆那年》，除了空灵，周深还有很多女歌手都难以达到对情绪拿捏的那份细腻啊。 匆匆那年，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，可惜谁也没有爱过，不是一场激情上面的雄辩。匆匆那年，我们一时匆忙落下难以承受的诺言，只有等别人兑现。不怪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，拥抱着冬在呈现，不怪这一段情被空反复在排练，是岁月宽容恩赐挽回的时间。 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。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，别太快冰释前嫌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，莫名其妙那么讨人欢喜，闹起来又太讨厌。相爱那年活该匆匆，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，只是分手的前言。不怪那天太冷，泪滴水成冰，春风也一样美，最近凝固的照片。

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九十七点四兆赫，九七四饭店资讯。 诚信的服务，琳琅满目的商品，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。北京卫视将于本周日晚9:18推出大型京剧文化传承节目《传承中国》，首次聚力最强的京剧文化力量传播推广国粹。刘晓庆、瞿颖、曹云金、李一晓等人先后参加了节目录制。第一次跨界学京剧，他们就要在短短七天时间里挑战京剧演员十几年的表演功底，经历了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挑战。著名小生李宏图表示，传承京剧迫在眉睫，希望这档节目能让更多人了解京剧文化，爱上京剧。刚刚参加完春晚的哈萨克斯坦歌手迪玛希近日做客非常近距离，这也是他首次接受深度访谈。迪玛希通过歌手的舞台一唱成名，出众的歌声也让他成为了备受关注的歌坛人物。迪玛希精通各国语言的歌曲，也在节目现场演唱了法语歌、德语歌、乌克兰语歌，再次展现了他的魅力。目前迪玛希正在计划在中国开展巡回演唱会，他表示希望未来的演唱会都能场场爆满，也对支持他的粉丝表达了感谢。欢乐中国人二近日在京邀请媒体探班，这档节目立足关照现实，回归普通人的生活，以人物群像的缩影展现中国人自己的故事，进而记录时代精神。录制现场除了嘉宾海清、李晨、撒贝宁之外，冬奥速滑冠军武大靖、奥运游泳冠军孙杨、节目主持人孟非也纷纷亮相。以上信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嘿、hey, 周末快乐，这里是麒麟主持的中歌榜，来自北京音乐广播。今天我们来聊聊歌手因为像某个人曾经被贴上的标签哈、标签呢是一把双刃剑，有专属的标签形象哈、立竿见影。当然被框在某种框架当中想突破也不是那么简单，也变成了一种束缚哈。不过从出道到今天，像小野丽莎一直在波萨诺瓦领域深耕细作，本周她与靳东对唱的《欢喜》排在第二。下面我们要听她的另外一首中文歌《等待你出现》。那说到小野丽莎被贴上她的标签的歌手，我相信你一下子就能想得出来。 在你的门前，我的足我的像彩色蝴蝶，静静地等待你出现。我带来满天晚霞，候鸟儿轻声歌唱，想把你放进专属的，和我一样给你表演，今生的宿舍，我的梦想，明天要是再见，Lonely of Fire。

过眼的花蕊，无事隐晦，助长坚强的纷飞。你灿烂的笑着，我的忧伤瞬时湮灭灰飞。 只是为

感觉 唱片停止运营，当时顺子呢转签到了 EMI 唱片，那个时候担任 EMI 旗下 Virgin 总经理的姚谦呢，为顺子写了十多首歌。为了让顺子在中文流行音乐市场有着更好的表现，特别挑选了《玉置浩二》的这首名曲，姚谦亲自填词，有了这首 Dear Friend。我们刚刚听到是去年上榜最好成绩排在第16，由袁娅维和邓古所带来的翻唱版本。接下来同样是去年登上中歌榜，黄绮珊2017年的概念单曲 Safari， 这首歌也是姚谦和黄绮珊的第一次合作。 厌倦了吗？换掉它吧，求安慰和收集，但是伤人圈套，真实拥抱，流泪大笑，那是想了多久的下一场。 是容易的，因为不会太久。远远的仿佛可以触摸，留恋是不行的，因为曾经拥有。夜夜被思念缠绕着，无奈我们看懂彼此是彼此的过客。爱情是个轮廓，不可能自然，把最初的感动举起无意的保留心中，不容许让时间腐朽了初衷。所以放手，所以脸上湿透的胸口，不要挽留，不要回头，记忆许相守。快乐是容易的，因为短暂逗留，不必玩耍时间磨合，深爱是残忍的，毫不细心研究。你我总困在这漩涡，懂彼此是彼此的过客。爱情是个轮廓，不可能自由，把最初的感动举起无意的保留心中，不允许让时间腐朽了初衷。所以放手，我的胸口，不要挽留，不要回头，继续相守。 这首《停格》，姚谦用电影术语来比喻情感的蔓延和戛然而止的感觉。那这首歌可以说是蔡健雅这些年来最好的作品之一，而姚谦的歌词不仅与曲子环环相扣，每一词每一句都和韵律吻合，更用富有爱情哲理的歌词升华了旋律的美感。张学友这版《停格》在2016年打榜成功登顶，那么 Taya 的版本也在2015年中歌榜取得八周榜零最高第七的好成绩啊。姚谦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及新千年之后创作了大量经典的歌曲，有很多久唱不衰的好歌在多年以后被翻唱并且登上中歌榜的榜单。除了之前听到的 Dear Friend， 下面我们要听到2016年上榜萧敬腾翻唱齐秦的袖手旁观，姚谦作词，黄国伦作曲。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主持中歌榜，周末快乐。 寂寞让人忙，思念让人慌，多喝一点酒，多吹一些风，能不能解放？生活有些忙，前世有点难，

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暗点资讯。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欢迎新老顾客光临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诵读国学经典古今诗词朗诵音乐会将于3月10号在北京剧院上演。本场朗诵音乐会将汇集众多朗诵表演艺术家和优秀歌唱家，以诵乐演唱等方式进行演绎。在朗诵者和演唱者的表演下，静夜思的思乡之情，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豪情壮阔等古诗词情怀将在台上展现。这些诗词所表达的情感，或细腻，或大气，或委婉，或幽怨，如涓涓细流，极具穿透力。宜心琴韵古琴音乐会将于3月11号在正义瓷器楼上演。自古以来，古琴便以其高妙典雅的文化格调深得文人雅士欣赏。正义瓷在原版宜心琴韵的基础上进行了全新升级，邀请费翔御用设计师、著名服装设计师江红女士担纲服装设计，引入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的视觉形象，旨在传承再现古人一以贯之的人文精神和意趣。3月7号和8号，话剧《董必武》将登陆国话剧场。本剧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，展现了董必武托孤救孤、虎口脱险、长征情怀、舌战群魔等人生片段，引发了人们对中华民族昨天、今天和明天的深深思索。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。晚9点周末夜现场，以上信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那年牵手的夏季，渴望爱的惊天动地，点点滴滴我都愿为你标记，未来也会历久弥新，把爱握在掌心，每天一点一点练习，青春为我们欢笑哭泣，永远都不会忘记。假期我陪你哼着最爱的歌曲，那年仰望着夜空，等待流星划过天际，点点滴滴我都愿为你收集，原来也会刻骨铭心，把爱握在掌心，每天一点一点练习，青春为我们留下最好的曾经，如果你的真心邂逅最美丽的风景，感谢你给我无与伦比的回忆，约好了要一起吹风淋雨，让时光陪我们一路上，有多少欢笑哭泣，永远都不会忘记。 每天一点一点练习，青春为我们留下最好的曾经。如果你的真心邂逅最美丽的风景，感谢你给我无与伦比的回忆。喜欢你算不算一个秘密？遇见你花掉我多少运气？经过你会不会也有回忆？对青春不下恋曲。那年做梦的年纪，你爱的偶像又出了专辑。那年牵手的夏季，渴望爱的今天冬季。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聚险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嘿、hey,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主持的中歌榜。今天经典绽放，我们来继续关注著名音乐人姚谦的歌。在过去十年里，出现在中歌榜有很多姚谦的作品。下面这是2015年吉克隽逸的 Lotion Song。 在吉克隽逸出道一开始，姚谦作为前辈就为他创作，为他打开音乐脉络。从2013年开始，姚谦作词，吉克隽逸登上中歌榜的歌曲就有彩色的黑、即刻出发、一首新歌 Let's Vogue、 月到天心处，爱情发的光，无惧此夜蒸汽，以及现在听到的 Lotion Song。 以来路的艰辛，只当作必须付出的学习，放下了面对着爱情。还记得拥抱时的心跳， 是2014年登上中歌榜曲婉婷的《爱的勇气》。这首歌是姚谦和曲婉婷的第一次合作，他也抓住了曲婉婷音乐里的成熟一面，也在歌词里特别写出了表现爱的彷徨和坚强的熟年情歌啊。姚谦的歌词呢，细腻又抓心，非常适合女歌手来演绎。他第一首发表的就是女歌手江淑娜的《今生最痛的歌》，过去整整30年了。他给王菲、莫文蔚、辛晓琪等等很多歌手写出了首本名曲，也一手打造了像萧亚轩、侯湘婷、江美琪等等歌手。这些年呢，也是与很多优秀的女歌手都有合作。下面我选择来听2010年上榜获得7周榜龄最高冠军张靓颖《来不及流泪的人》，姚谦作词，吴梦琪作曲。 谁能说永恒的成分是一种形容，谎未知的真，回眸这一路欢喜或失落，我竟然不能下一个结论。的过程，我们都曾那么认真，直到放了手才看到心头痛，真来不及流泪的人。 我们都曾那么认真，直到放了手才看到心头痕，曾来不及流泪的人。爱是一段你和我点燃的梦，彷徨和心碎的过程。 是妈那毛衣湿也避不过，阳光下的爱一粒水果，再多挑战再多的风雨也抵不过，带着微笑的真心问候，快乐是小山庄带着出的一座森林，天生画出了彩虹，你看我我风风和明明和梦我和你相同，太阳在树下跳了跳舞， 1995年，姚谦离开了当时工作十年的点将唱片，跳槽到了 Sony 啊。一年之后呢，他把李玟签到了 Sony 旗下。此后十多年里 ，Coco 的歌曲里面总少不了姚谦的创作。亦师亦友的姚谦，到了2009年，在李玟的 Coco 的东西 East to West 里面，也有大部分的作品出现哈。而登上中歌榜的，除了刚刚听的这首 Hello C 之外，还有甜蜜的情歌《流转》，有着环保主题的 BYOB 等等，都是姚谦的作词。从海丽唱片、点将、Sony、EMI 维京到大国、大雄星、成天娱乐，姚谦大多数扮演着唱片公司掌舵人和音乐人的双重角色，超过百位歌手都唱过他的歌，数百首作品当中更有经典众多。今天我们从2018年听到2008年他的榜上歌曲，而下周这个时间我们将听到更多来自姚谦所写的中文经典。马上听到的是2008年上榜取得12周榜龄最好成绩冠军，并且入选中歌榜年度金曲，姚谦作词，詹一冲作曲，黄晓明的好人卡。谢谢收听，我是麒麟，再见。 每一天 起谈谈恋爱，就好像走过一条风平就然的街。遇见每个女孩，就像群星吊背，不懂体味就口味。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 全房源发布网，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，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，无论新房二手房，挑好房上网